锵锵三人行，贾老师，您，我想问问啊，你现在在教育孩子上面，你有困惑吗？ 我就是时常在调整中，因为我觉得小孩的问题其实是他不断在长，你要跟着他长，而且你要经常要把握这个，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现在的人讲教育，家长要民主，另一方面你还要记住他是未成人。你还是权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不是事事都民主就是好的， 好， 就这个意思， 就讲民主是吧，这也因为这个民主啊，有一个人家的孩子他就长不了了，自杀了，这个叫 这怎么跟民主有关了？ 我跟你讲啊，洛阳孟津白鹤镇西霞苑中学初二女学生雷某4月7号自杀，为什么呢？因为那天老师发现他又不遵守纪律了，他跟邻班的一个同学打架，打架老师说这孩子没法管了，然后你说现在好像我都不知道这学校里推广让学生自主管理，这不是你们要呼吁大学也学生自治吗？自主管理吗？ 对，很流行 啊。老师就是说发扬民主，就是说全班同学啊给这个女生雷某投票，这真够雷的，就是投票说是呢，咱们决定公决啊，全民公决，是说批评教育好，还是说呢让他的家长把他领走，就停课一周，就是把他赶走， 这怎么能投票？ 然后全班同学全民公决，26票大多数赞成把他赶走， 然后恰恰是不民主， 完全是乱弹， 就赶走了，赶走了，你听我说，赶走了这个女孩，到了黄河渠，在那儿有个黄河，这真要跳到黄河都洗不清，投了黄河渠自杀了，现在人家长跟学校没完呢，学校这边赔9万块钱吧，说我们这老师也精神恍惚了，就是说这个事儿很难，就是没有具体法规规定，很难说清这个责任。 我觉得这个首先呢，要先讲那个民主的问题。其实我书里面都有篇文章谈过这个事儿，我就说你记不记得前两年北京好像九仙桥要拆迁，那边附近居民，然后当地呢就搞了个很民主的东西，怎么样呢？就叫老百姓们附近投票。集体投票说搬不搬，这看起来很民主啊，但恰恰这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你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拿来投票的。我举个例子，假设你窦文涛住在那儿，50户人家啊，说这个搬不搬啊，得大家投票通过。这房子你买的，是你的财产，现在居然大伙一起帮着你投票来决定你要不要搬，你觉得行吗？这就举一个更荒谬的例子，我们能不能够说，哎呀，做人真没意思？我们这锵锵三人行的组里同事哪些说没意思，没意思，没意思，那自杀吧。 对， 自杀，我们该不该自杀？我们投票通过。 对， 投票通过，我们集体自杀。 我再举， 行吗？ 我再举一个例子，咱要是这个全国人民投票，那个分李嘉诚家产分一半，那哪能通过？ 对对对， 你这牵涉了乱了好几档子事儿在这 里。是啊， 首先是就是说你投票的时候，要在你考虑这里边有没有利益冲突，对吧？就像比如说分家产，那穷人都愿意投，都分他的，那怎么能按人数多少票数多少呢？这首先不对了。再一个就是说民主的实行，它要有你要根据对象的，比如说为什么西方说大选投票要成年人才能投票，你18岁以上你才有这个判断的可能性，那小孩我的那投票我都选那个，或者我选一个长最漂亮的明星，或者我选一个什么什么人，这怎么可以呢？对不对？你这我们这有的时候这个混乱就在于我们这儿，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把大人当小孩看，我们这儿还没说小孩当大人看，这大人嘛本来应该行使的一些权利责任，比如说这公司里边其实大家应该民主协议，不都听头的，单位里都听领导的，咱这全是这种上，他本来是成年人，你为什么不让他负责任呢？小孩是初中生，这正好是我女儿的年龄，我一听这怎么能让他们来，这个学校的规则处罚规则这完全是应该老师和校方有一套规则他来决定，他怎么能这个事情他权力下放？ 不是， 而且你知道小孩他是有很多小圈子的， 对， 尤其是小女孩，我这个美国学校中国学校这人性所有的他都是有小圈子的，如果比如说你在这个时候他给他一个机会处罚一个正好他不是这个你喜欢的这个圈子，那可能所有的这其他记恨他的或者什么跟着的全会投这个反对票。 这个 我觉得这个案子 好几层 问题最大的还不只是这些，而是我们要注意啊，就民主投票是一种决策的形式，可是有一些权利 基本的人权或者基本权利是不能被别人投票决定， 或者说它是民主的前提， 对 个人权利明确的基础上才能投票。 这个小女孩她有上学受教育的权利，她的同学凭什么去决定她一个礼拜不上课？他们没这个权利去决定人家你的同学有没有权利回来上课，这是他的权利啊，受教育的权利啊。 我受教育就是说他违反了某些校规，开除出校，这是有的， 这是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比如他是打架了， 嗯， 但是打架打到什么程度？比如是不是把对方打伤了？那么这时候处罚是什么规定？如果没有打伤，那又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一个就是公诉的一个，就像一个委员会是裁决，你是不是校长和班主任和系里边要还要有当事人来决定，很慎重的决定这件事儿，这些都没有，就大家啊，小孩一投票。 其实啊，这个要是老师说你打架，老师说让你妈把你领走，要单纯这样，这孩子还不一定自杀。 对 对， 没错， 咱就知道小孩啊，你让全班同学， 对 你他这个人 就完全被孤立了嘛， 自尊心， 没错， 自尊心他受不了了嘛。 因为我看他这个报道，这个说的这个小孩死前就留在那个青石板上留了三句话，除了他很清楚就是我这是自杀，他自己的名字我结束了，再一个就是父母爸爸妈妈我来世再报答你，什么什么。第三句就是一个小孩的名字我忘了，就是谁谁谁什么灰灰什么的，咱们来世再做好朋友。你感觉就我这么一个推断，就那个是他的一个好朋友，他可能这个小孩是一个，比如说啊，我是当然也许是错的，就说这种个性很强的小孩，他有的时候或者性格有激烈的一面，或者他相处的关系跟大多数比如说不是很合辙的时候，他只有很少数的是他的好朋友，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出现这种局面嘛，他感到非常孤立，然后这种集体投票否认他的这种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 这个。我发现女人呢，还是女孩子啊，大了一样的，这个女人好像扎堆的，有时候你会看到啊，一个单位里也会这样，说某一个女的哈，哎，特别有意思，都是成年人，这一帮女的说咱们都不跟她说话，我觉得跟小孩似的， 对， 谁见面都不跟她说话，都孤立她，弄得这个女的啊，她在这个单位待不下去。 对，这个中学生的文化尤其不一样，因为男孩他其实也有谁跟谁好，跟谁不好，但是不行了咱们就打。 嗯， 最后就是打在拳头相见嘛，而女孩她是不大打的，这其实是个例外，我还看出来这说不定有点假小子的这种味道， 现在 跟另外一个女生打起来。 要不都说拯救男孩嘛，现在中国男孩不打了，打的都是女孩。 对，男的 士兵上常常有， 没错，人当之气是女孩啊， 没错。这个是我其实这个事件让我想起来，我还真的就前不久在美国的这登上了纽约时报头版了，就是一个是纽约还是宾州哪一个中学，就一个女孩就自杀了。她怎么回事呢？就是她在学校里边跟她等于是新转学来的，她是一个新来的女孩，然后这个本来的圈子就是已经都分好了，而她呢恰恰长得比较好看，就被一个学校的橄榄球明星就同年级的看中了，就短暂的约会了一下，但是马上这个球星的以前的这个女朋友呢，她所有的女朋友都连所有女朋友拦起来就盯住她，不断辱骂她，然后这个女生呢就受不了，因为她新生嘛，她又没有很多自己的朋友，然后家里边又忙着搬家，就没有太注意这件事儿，她去跟那个学校的校医去投诉好几次，大概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劝解或者是了解这件事儿，最后她就有某一天就回家又被那些女生追着骂她，回家他就用一条围巾就自杀了，然后这事儿是头版长篇的报道，而且这马上就出来有人查这件事儿，说这个学校实际上在不久前，就半年前，还有专门的心理咨询专家来讲过课，就对这种学生的这种纠纷心理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为什么他们没有见效呢？这个你看吧，这个学校就后边就要倒霉了，他马上名誉受到损失，而且就是说他要追查责任了。我觉得这边这是类，就说我不是说这种事情只有中国的学校有， 哪儿都有， 但而且在这个年龄层的时候他特别敏感，特别容易受伤害。 不过我想这个事情我还看到一个事，就是刚才那个老师我们批评他处理这是不民主，但还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刚才讲你让全班同学去针对一个人，那个人会和尊严受损，很难受。你讲到尊严这个问题，我常常想到一个事儿，就中国的孩子平常不太有尊严，就今天的中国孩子会被人惯，会被人纵，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常常忘记小孩有尊严的，我们反而不太注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台湾以前曾经很多人辩论老师有没有权收书包，说这是个人隐私， 当然这都可以辩论，但是我想说是小孩也有尊严，因为他也是人， 对，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对， 这一点跟你重爱他，你宠他惯他是两码事儿。我们现在都中国人教孩子很懂得怎么去重孩子，宽容他，但是不太懂得怎么尊重他。 那怎么尊重呢？ 尊重很简单，你比如说其实校规啊，很多学校的校规，香港一些校规真的是学生定的。 你 把他当大人，他也是个民主啊。比如说可能是说不定我们一起开会同意了，我们遇到什么事儿，我们学校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学生们可以投票可以讨论，这你把他当大人看，这个叫尊重。但是你让全班同学去公爵这个孩子，我们要不要放逐他？这就是不尊重啊。对不对？ 在不是在这种，而且在这种就是基本的惩罚和奖赏的问题上，这是老师，这是成年人的责任。我不赞成这种民主应该下放。就是我知道的这些，就学生会在中学期间至少啊，在美国的这，他学生会就干些什么呢？就是去比如说办个学生强暴，办个报纸啊，现在都是网络报纸啊，或者去比如海地地震了，他去筹款呢、啊，然后什么什么万圣节了，他去拿个小盒去收钱呢，都是这些，就是做一些课外活动或者郊游啊什么的，没有说在基本的一个谁违法校规的时候，这时候这学生会出来说我们来决定这件事儿， 我们投票把他打死吧， 就是小孩儿。 民主了，广告之后见。这个数字挺惊人的，你看啊，2005年北京大学对全国13个省市调查，20.4%啊，就是1/5的中学生有过自杀意念，已经比前两年增长了3个百分点。还发现呢，有64.6%的男生和72.6%的女生，就他大多数了，经常因为学习压力或者是成绩感到心情不愉快。我跟你说，我让孩子们写下来心里的症结，你看他们写什么啊？学习真的很累，功课和考试太多了。爸爸妈妈整天担心我怕拖，就谈恋爱，讨厌他们疑神疑鬼，真担心自己考不上好高中，上帝保佑我吧。老爸老妈总是拿上清华的表姐教育我，我很有压力。我觉得自己在班上人缘好差，好失败，怎么办？为什么老是要补课？这都是，你看中国儿童自杀原因的排列，学习压力过重是第一位的，将近一半，其次是早恋，其次是父母离异，这就是一些调查。 可是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老觉得中学生是多半很多人想过自杀的。 这点 我自己也是，你回想起来，对啊，你们想过这点？比如说我这辈子唯一想过要自杀的时候就初中。 你当时为什么要自杀？ 觉得那时候看了沙特嘛，觉得人生太虚无了，太没意义了。 我跟你说，张老师，那个时候就看出我跟文道的雅和俗 区别， 雅和俗。 怎么了？你那时候就想怎么睡？ 你怎么样？ 我那时候哪能睡啊？哪有那好事？ 哪 有那好事？我不自杀了， 我想想呀。 来，你说。 初中为了什么自杀呢？ 嗯， 为了喇叭裤。我们那个时候是穿裤子 啊， 要穿喇叭裤。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穿那个大军裤吗？ 嗯， 我们要把喇叭裤啊，要这个，你要喇叭裤就是我得让爸爸妈妈给我改裤脚放宽。 嗯， 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较着劲，你知道吗？我说要给我放到一尺。那个时髦嘛，那时候喇叭裤穿那个片懒汉鞋，那个最时髦。 对， 我爸妈妈死都不更改，我爸妈妈呢最多说8寸，我说不行，一直就8寸，就因为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封建家庭啊，这个桎梏啊，就是，我就留下一封遗书啊，我就到了石家庄火车站，真的躺在铁轨上， 卧轨啊， 哎，就不让我穿一尺的喇叭裤，不活了，就是， 对， 躺在那个。 后来呢？ 晚上。 后来他不是坐在这儿呢吗？ 对，但也想知道这过程。 我先从我先跳过去了是吧？我刚躺在铁轨上，那当时那个想法是很真的，真是要死。 是， 但是你知道，我听到了这个铁轨就开始震，咣咣咣， 到了那边 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这个火车呀、啊，你知道吗？大概我现在想啊，距离我有100-200米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意志想死。但是我的身体不听话， 能反应， 绑一下我就先。 对，贪生怕死也是从那时候就看到了， 溜达溜达就回家了。然后跟我爸爸说：“ 九寸，那八寸就八寸吧。那个时候就表明我善于妥协，你看 没错。 这都是就是上下分离。你知道那个叫什么索尔贝罗嘛？好像有一句名言，就是说他是不信上帝的。但是在临死之前，是也许是索尔贝罗，也许是另外一个名作家吧，反正他就说，但是他说呢，我死之前呢，我为什么妥协了呢？就是说我虽然脑子还是理性的，我的所有的智力都告诉我没有上帝这回事儿，但是我的腿不听话， 膝盖 接受。 你看，他还是有一个求生本能的问题。 是 你知道过去，你比如我抗衡人，这是人世间这个社会种种压力，我就是靠个什么呢？大不了一死嘛。对吧，我觉得除死无大事。但是你现在看到没有，对于有些冲动的人来说，或者心理上不知道他想什么，能够抗过死，哎呦， 可是 这、 可是这也还是，我不是说年轻人都该自杀，千万别误会，我是说很多年轻人都动过这个念头。我们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动过这个念头。 我承认我年轻的时候不是想着自杀，我老是想着我壮烈牺牲。 哎呀，那也 是 那个 也是 不想活 了嘛， 教育 对 吧？ 就那个教育就是烈士教育， 烈士。 而且我一定是悲剧英雄，之后我都想的特别具体，我死后躺在坟墓上，有鲜花，还有巧克力。那时候哪有没吃不着巧克力？ 主要想的还是死后的待遇。 但是你怎么个死法呢？那时候有机会让你当烈士吗？ 黄继光啊，罗生教 啊，我 跟他想想，我游海过台湾去解放台湾，淹死了这样。 那这还没想过， 这个是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吗？你从另一方面，你说老师又怎么说呢？那老师也说现在这个孩子啊，我们老师还不能打不能骂，对吧？管也不行，不管也不行。你说吧，这个孩子要太不像话了，那家长也会骂您怎么不管呢？或者说是怎么着？他这个老师现在也处于一种啊， 不是老师管，这本身就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他缺的是理解，你知道？就我听过，就我女儿上学的这些同学里边有一些是，比如说他从原来是从国外回来的，到了这儿他突然发现这个中国学校他不适应。是什么呢？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他负责人，他老在说，他说你怎么不合群呢？这个小孩太不合群，他就有一个模子在那儿。他首先不去理解这个小孩，每一个小孩他有他自己的个性，对吧？然后你往往发现这个老师，我听上去都是很爱小孩的，就像你说都会很会宠小孩。他们经常有时候班主任那时候跟我的女儿来说的，就是说，哎呀，我这简直对我们班同学跟所有的小孩都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相信他也是真的，他真担心这小孩怎么这么个性这么怪呢？他怎么这么不合群呢？你看他一定他的个性要调整，要不然将来他不好。他首先那个模式不是说一个每一个小孩都是个别的，比如说就像我们高考都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只有这一条路了，对吧？别的想法都是不对的，怎么累我也只能走这条路。后来我就发现我有一个小兄弟哈，他就是说他的这个小外甥就是厌学症，人家就说这个家长就说你来谈谈吧，因为他自己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好学生，说你赶快教育他，他自己也是上名牌大学。后来他说跟那小外甥一谈，发现这小孩他厌学，但是他不是一个学习功课不好，而是他自己很有他自己一套想法。他说我干嘛要考这些试，要上大学，考不上我将来我要自己创业的，我要开一个，比如说我开一个什么什么店，一个个性化的一个什么什么，他有一套想法的，我将来走自己的路。可是这种想法他自己的父母也不理解，学校也认为这是个落后生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小孩觉得心里很累，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过我想说的是，有时候这个情况啊，恰恰跟我们平常以为的相反，就认为一个人越大社会压力越多他就越容易自杀嘛，其实不是的。根据一般社会学就经典的讲法，杜尔盖的讲法，就是通常自杀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社会关系很疏离， 对， 甚至是很孤立的人，他才会自杀。你知道他为什么年轻人都想过自杀，是因为年轻人的社会关系很简单，他不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欠太多人，他觉得一想到就是我对得起父母的而已。他的其他的社会关系、社会责任、社会角色还没发展出来。但是你一个人越大，你的关系越多，认识的人越多，越紧密的进入一个社群的时候，你越不容易自杀。所以你看过去几年中国自杀率最高的一个地区、一个群体其实是农村。 对， 就很多学者就说为什么农村自杀率增加了呢？ 而且农村女性 没错， 她是被留在土地上， 她是太孤立了。你像她现在农村都被掏空了嘛，很多人进城了， 整个农村当压力一来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社会网络，所以年轻人我们就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会那么孤立啊？表面上大家都爱他们呢，很疼他们呢。 所以其实你说起来吧，说好像中国是一个热闹的群体的，大家很有社会关系很多的地方，而美国是一个孤独的，你说到那儿你都受不了，因为这四周邻居都很远。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孤独的人，我觉得他要孤独起来，他比美国还要孤独， 而且他那种孤独啊，是一种熟悉的陌生人。 没错， 对， 知道吗？你说他在周围认识很多人，可是 但是没有人接受， 从来没有跟你接触过，是吗？ 对， 这很可怕的。好，去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还牵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总以为啊，我们现代人对孩子那么好，全家人疼他，他应该不孤独，对不对？他社会关系好得很。恰恰相反，社会关系是什么意思？在这里讲的就是你的心里面，你成长过程，你有多在乎其他人。一个社会关系越复杂越丰满的人，表示他心里在乎的人越多，尊重的关系越多，他会顾及别人的感受。但是现在小孩呢，你所谓宠他，其实是助长他的孤立，因为他的世界里面，他会觉得这我不欠任何人，所有人都欠我的，是我要什么你就该给我什么的，我是完全可以自主的，我要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完全不用顾虑别的人。他不顾虑别的人，他其实就没有社会关系可言嘛。 所以啊，其实说把孩子这个宠坏了哈，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说有些女孩子也是也是这个男的也是很宠她，但是我觉得慢慢的都给宠坏了。宠坏了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说宠坏了？ 绕来绕去又绕了。 来 我说为什么给宠坏了？不是，我说为什么给宠坏了，就是啊，你宠她，你就造就了她一生的痛苦，她永远不会满足。你看啊，小时候啊，一切都满足他的这个孩子，按说他应该很好啊， 他很疏离了。 但是实际上他却会觉得，长大了以后他会觉得什么人都欠我的，我得到多少我也不够。 对， 这里边有一个分寸，就是一方面我是赞成这种就是说无条件的爱对一个幼年人是非常重要的，这会使他更加自信，他永远有一个后方。